这是…… 黄少天猛地一抬视角，天空中热感飞弹穿破迷雾，已经直坠下来。 怎么会？ 热感飞弹都下来了，可是火源在哪里呢？所有人望着这一幕，一片沉默。火源在哪儿？有上帝视角的他们当然是无比清楚，火源就在沐浴成风之前的脚边。林间的地面当然不怎么平整，火鸡从沐浴成风的身后就怎么坠到了一个小坑当中。这技能放的甚至更在反坦克炮之前，而后沐浴成风借反坦克炮的后坐力倒飞出去，小坑中的火鸡却不是黄少天的视角可以发现的。轰！爆炸的小蘑菇云在树林间翻腾着，相比起这浓重的烟雾，丛林间的这迷雾看起来稀薄的可怕。黄少天在听到轰鸣声时就已经在操作夜雨生帆闪避了，但是飞弹的速度那只会比子弹更快，如此到最后关头才察觉的热感飞弹实在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完全回避的。夜雨生帆只来及撤开一步，飞弹准确落在那小坑，就在夜雨生帆的身边，翻滚的蘑菇云顿时连带着夜雨生帆一起掀向了半空。6%，夜雨生帆的生命一下子就下去了6%。枪炮式的重火力伤害就是这么可怕，这还是因为黄少天的操作到底让夜雨生帆闪开了飞弹爆炸的核心破坏力，这要正让飞弹命中的话，伤害比现在还要可怕。可是即使就是6%，也让黄少天心疼坏了。夜雨生帆本就只有63%的生命，这一飞弹下去顿时就成了57%了。 喂，猥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猥琐了？ 黄少天痛心疾首啊，夜雨生帆都还没落地呢，就已经发消息痛斥苏沐橙。砰，结果回答他的又是来自上空的一声闷响，刺弹炮。观众比黄少天早一步就发现了，沐浴成风借反坦克炮后跳退走，却也没有飞出多远，热感飞弹轰中目标的机会苏沐橙可不会错过。一枚刺弹炮就借着这滚滚烟尘的掩护飞向了半空，而后几乎就在夜雨生帆的头顶上跟着他的下坠一起下坠。此时砰一声响，却是半空爆裂，数枚刺射弹钻出落下，看起来像是将夜雨生帆包围了一般。 早就看到了， 又一条消息跳出，半空中的夜雨生帆光剑冰雨一抖，角色突然斜线一出，嗖嗖嗖嗖，数枚刺射弹的空降就这样擦着夜雨生帆落在了他的身后。轰轰轰轰，刺射弹落地炸成一片，却只是夜雨生帆身形的背景部，在爆炸火光的焦灰映衬下，夜雨生帆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朝着沐浴成风的方向走去。是黄少天故意放慢节奏搞得更有画面感吗？当然不是，只是在意识到苏沐橙也是有可能刁钻猥琐后，他不敢太急进，放慢节奏更清醒地查明形势。 妞是始终是在我这边的， 黄少天坚信着这一点，死盯着这一端沐浴成风的炮口，就见一点亮光在炮膛中好像星星之火般突然亮起，激光炮。激光的射击速度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此时黄少天提早一步就看到了技能发动，夜雨生帆立即提前就开始了不规则运动，角色像是有多动症一样晃左晃右一路向前。咻一声响，一道激光射杀出来，苏沐橙也是做了预判攻击，但黄少天所做的是完全不规则的左右摇摆，没有逻辑可循，苏沐橙所做的预判只是赌运气，看是不是正好蒙对了黄少天的操作方向。结果很遗憾，光亮擦身而过，没能准确打中目标。7步，片刻间夜雨生帆和沐浴成风的距离就已经只有7步，这是一个枪炮师不退不行的距离。轰，一枚炮弹出膛， 只是普通攻击，这一击攻击显然是次要的，苏沐橙是在用飞炮操作让角色退走。七步距离能行吗？很多人不由得就担心上了。就在此时，炮弹已经凌空炸开，叶雨生凡的身形直接从火光中穿出，三段斩。没有闪避，黄少天竟然操作着叶雨生凡直接一个三段斩，第一斩将炮弹直接空中劈爆。虽然这样角色免不了受点小伤害，但黄少天显然并不在乎这一点。他需要完成贴身，他需要建立攻势，而在苏沐橙选择退走的瞬间，正是他选择发动冲锋的时机。所有小心，所有谨慎，在这一刻全被黄少天收起。他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不顾一切地押上自己所有身家一般。这就是他的风格，当认准机会后，不会有丝毫犹豫，不会有丝毫保留，他会倾尽所有来搏杀目标。不动则已，动则一鸣惊人。剑光瞬间就已经闪到了沐雨成风的面前，叶雨生凡的进击竟比沐雨成风的飞炮后退还要快，因为他的三段斩其实出招更早，他算准了这一刻苏沐橙不得不退，算准了苏沐橙肯定是要用飞炮后退。三段斩其实早在那一炮响起前就已经发动，这微乎其微的差距帮黄少天抢得了半步先机。三段斩直冲向前，直破炮弹，直掠沐雨成风面前。而飞炮移动通常来说是比地面移动速度要快的，但它有一个缺陷，它的速度并不均衡，由慢到快再到慢，飞炮移动是这样一个过程。三段斩抢出的半步最终赶在了飞炮的移动速度完成起来前，叶雨生凡完成近身。但是三段斩的第三斩此时却刚好用尽，剑锋闪过的最后一丝角度到底还是没能将沐雨成风劈中，需要新的攻击，而且新的攻击速度要很快，因为此时飞炮移动的沐雨成风终于要达到它的最快移动，距离很快又要拉开，可做攻击的机会只这么一瞬，机会一瞬，这种关键词总是让黄少天热血沸腾，他喜欢这种感觉。要快，那便来快。流星式75级剑技，剑客技能目前为止攻击速度最快的一招，剑带人，人推剑，迷雾中闪过一线蓝光，好似流星一晃而过，噗，声音极轻，似乎已经根本没有时间更响，雪花在蓝光走过的纹路上弥漫扩散，空气中好像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血口，迅疾准确，沐雨成风被击中了，被这一剑的冲劲带的在空中转了一个螺旋。叶雨生凡的身形已经回转，黄少天已经准备继续攻势，但是视角转回的一瞬，他看到沐雨成风黑洞洞的炮口。机会一瞬，又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这一次这个词是给苏沐橙的。浮空中被流星式攻击带过，陀螺般旋转的他能准确抢出一个攻击吗？轰轰轰，才第一圈的时候苏沐橙就已经做出攻击，第一圈无疑是最快，让黄少天最来不及防备的时候。黄少天看到炮口火光已经亮起，炮弹出膛，距离极近，枪炮式的攻击冲击力强，硬顶着枪炮式的攻击伤害强打是件很艰难的一件事情，自己的节奏会被压制得非常凄惨。黄少天没有硬上，角色生命本就不占优的他这时候不会选择这样的强杀，闪躲，只能闪躲。黄少天很遗憾，但也保持着冷静，他勇于冒险，但也懂得隐忍，他只冒该冒的险，而此时在他看来冒险没有任何收益，所以他隐忍。横移，黄少天横移叶雨生凡试图躲避攻击，但是紧接着他的心头就是一紧，施展中的沐雨成风使用的技能是反坦克炮，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技能准确对准目标放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苏慕城最终用出的这个反坦克炮居然还是一个布局。他利用了被流星式带出的急速旋转，再加上自己的甩炮操作，这三发反坦克炮横向排列，左中右稳稳封住了叶羽生凡可以躲避的所有角度。轰！叶羽生凡被爆炸的火光吞没了。黄少天只是下意识的闪避操作，却没想到苏慕城竟然可以利用起他那招流星式带出的旋转。等他发现不对时，一切都已经迟了。 好厉害啊！ 潘林惊叹着。李一博呢，也有些目瞪口呆。这个反坦克炮的命中，他也是琢磨了好一下才明白过来。如果之前那个热感飞弹是利用地形制造的猥琐的话，那么眼下这一击，那就是因势利导之下做出的精准操作。苏慕城到底怎样评价这个选手呢？他初入联盟就加入了联盟最强队，站在了荣耀最强者的身边，没有谁的起点能比他更高。可是这之后，他的队伍却再没有取得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总冠军。因为美貌，他的人气居高不下，同样因为美貌，他的身边一直存在争议。幻视很多选手被这样的争议包围，恐怕很着急地想要证明自己吧。可是他没有，他就那样一直在家室安安静静地当着他的绿叶，从没有急切地在场上做出什么惊艳之举。苏慕城可靠吗？不可靠吗？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总是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说他不可靠，他在场上的表现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说他可靠，却又觉得他还是欠缺着些什么。他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李一博忽然很好奇这一点。